第三个就是小刁儿她的丈夫老齐，去了那么多送往生的，积极要求送的往生，他就是不要。我还不会送往生，我去了，他从床上就坐起来了，两个腿还耷拉着床了，还这么摇晃着。完了，那脸儿逐渐的往我这靠，因为我俩就对脸了。我坐在地上有个小圆凳，他坐在床上。 那我俩就面对面的，越来越靠近我，声音不大，说了一句："大姐，送我一程。"你看，就把我相中了。那以前送张仲珍，那都是小宋领着送我，就去竹子家的做活的。这程序我啥都不会呀。小刁送我到楼下，说："大姐呀，看了老齐就给你送的。那来了好几个，他都没相中。我是刁啊，咱们哈尔滨有好几位送往生非常出名，我都给他推荐一个某某某。小刁说来过了，不行。老齐不吱声，跟他说他也不睁眼睛。就这样的。"我说我真不会雕，我说不是我推辞，那样吧，你找人来送往生，履行那些程序，我一定来念佛，行不行？小雕说好像不行，就这样的，我就带着这个一个任务吧， 我就回去了。回去我就跟我姐说，我说姐怎么办呢？我就把这个事儿说了。我姐说求佛力加持，你看我姐回答我，让我求佛力加持。我天天早上磕头啊，第二天早上我磕头，我一边磕呀，这回可不是搁心里说了，就说出声了。我说阿弥陀佛呀，快帮帮忙啊！我不会送往生，这要让我去送，我给人耽误了怎么办？然后就给我两个字，你会。我一看呢，因为早晨我起来磕头啊，我起来磕头。佛堂就我一个人呢，人家那老伴儿让人家还搁那屋睡觉呢。我说谁说的呢？没人，你会。完了，我还马上反了一句：“我不会。”我真是给人回过去，我不会。完了就没消息，又磕了一会儿头。这回除了四个字：“有人帮你。”我心我认识人这么少，谁帮我呀？我这回我没回，没说没人帮我，这个我没说。但是我心里想，谁帮我呀？这是心里的念头。后来磕完头以后吧，我就跟我姐说了这个，说告诉我会。我一说，我姐是说你会你就会。你看，人佛菩萨说我会，我姐还说你会你就会。我说还有人还说有人帮我，我说谁帮我呀？我姐说有人帮你就有人帮你，到时候自然有人来帮你。你说我这整的我脑袋都大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完了，这是第二天吧？哎，隔一天就告诉我老齐往生的日期了，就告诉我阴历7月18往生。我一算，我那告诉我那天是阴历7月14，你说这我一算还有4天往生了，这你说我不着急吗？我真不会呀、啊！我去了，我就跟小刁说，我想告诉他老齐7月18往生。这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事儿，我就想告诉他。小刁说："大姐，你别说，我没定力，你说了我该惦惦呢。"所以老齐往生这个事儿，就我自己知道，任何人都不知道。这个我连我姐我都没说。然后我7月16去给我爸妈扫墓，我告诉老齐，我说我请一天假，但是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有底儿，就好像老齐7月18往生，我7月16去给爸爸妈妈扫墓，哎，这样呢，什么事儿都不耽误，我就跟老齐请了一天假。这不是7月16我就没过去吗？7月17我就把包挎上了，海清符拿着了。我姐说今天去咋背包呢？我说可能有用，实际我就想我今天晚上就不一定回来了。去了以后，我一进老齐那屋，一开那门，人老齐搁床上躺着呢，就这样双手合十欢迎我呢。一看我一开门， 马上就双手合十，笑呵瞅着我。我走到他跟前，我说：“老七，昨天我没过来，想我了没有？”我就跟他开玩笑。完了，他就示意让旁边的人出去，就要跟我说什么。我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，他不会让别人听。然后他让我把我耳朵放在他嘴边，我就放在他嘴边。他告诉我：“大姐，我明天走。”第二天就是阳历的30号，就是阴历的7月18。你看，只有我知道他往生的日子。你看，从他嘴里说出来了。只不过是我知道的是阴历，他告诉我的是阳历，而且他把时辰都告诉我了，比手指头告诉我的。那个时候，老七我俩我觉得就是心通，因为有佛友在屋里念佛呀，所以我们就不用语言沟通了，用眼神都能沟通，不用眼神，用心都能沟通。他要干什么，享受什么，我知道；我享受什么，他知道。哎，如果他用眼睛一看我，我一瞅他，完了他就点点头，意思就是大姐你知道我的意思了，就这样。你说这种默契，不是佛力加持，他怎么来的？所以说，这种奇妙，这种不可思议，不亲身经历，不会轻而易举的相信的。我这个性格特点，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我听别人说，最起码我是半信半疑。但是这几件事儿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，这是那个老齐。